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桐梓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窗边开着花夹子，夏天自由大的乐趣，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58-6868-585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东方歌舞团创排的一台汇集了音乐、舞蹈和现场乐队伴奏的音乐剧场《我们的爱情故事》将在本月底开启新一轮演出，本月28号到7月1号在保利剧院上演。这部作品以音乐剧的框架串联起古今中外数十首经典爱情歌曲，结合音乐总监洪兵的原创曲目，为观众讲述了一个男女主人公以画结缘的爱情故事。根据毕飞宇同名短篇小说改编的话剧《男人还剩下什么》正在紧张排练，即将于7月4号到8号在龙福剧场首演。话剧版将时间从上世纪90年代初搬到了当下，女主角则是原著当中那对夫妻的女儿，带着原生家庭的伤痕，在寻求爱与温暖的路上伤痕累累。7月6号到8号，意大利圣卡罗剧院芭蕾舞团将携芭蕾童话《灰姑娘》首次登陆国家大剧院舞台。这部普罗科菲耶夫作曲的经典名作将由舞团艺术总监朱塞佩皮科内担任编舞，着力凸显作品的现实意义。作为国家艺术基金2018年度资助项目，北京曲剧《简氏夫人》将于9月在北京首演。这部剧讲述了元末明初著名将领简八世与其妻子土叶公主的故事，旨在歌颂民族融合和民族团结。由祝东宁执导、何明翰、刘廷宇、闫林飞等人主演的抗战剧《铁血荣耀》将于今晚在北京电视台影视频道开播。这部剧讲述了1940年日本人意图剿灭江南和江北的新四军，袁向臣在民团内部组建了小分队，和新四军游击队密切合作，针对敌人的猎鹰计划展开了一系列斗争的故事。迪丽热巴、邓伦等人主演的电视剧《1001夜》即将于明天登陆湖南卫视。这部剧讲述了真诚善良、怀揣花艺梦想的007因一次意外的机会获得了进入花艺大师白海梦境的能力。在梦境和现实的交错当中，两个年轻人相互治愈，收获了美好事业与爱情的故事。由黄渤自导自演，王宝强、舒淇、张艺兴、于和伟、王迅、李勤勤、李幼霖联袂主演的电影《一出好戏》将于8月10号在全国上映。今晚黄渤将亮相《极限挑战》为影片宣传。伴随着世界杯的热潮，俄罗斯足球题材电影《最后一球》将在下周登陆国内院线。电影《最后一球》通过落魄球星尤里与菜鸟球队的逆袭故事，展现了永不低头的足球态度和体育精神，也对深沉的父爱进行了细腻刻画，还被誉为俄罗斯世界杯的献礼片。由约翰·史蒂芬森执导，英国流行摇滚音乐人艾尔顿·约翰担任制作人和音乐创作，约翰尼·德普领衔配音的动画电影《淘气大侦探》昨天宣布将于7月20号登陆全国院线，同时发布的还有一支预告片和一张定档海报。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下午5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明天最高气温略有下降，仍然在34度上下，但湿度明显增加，体感比较闷热，防暑降温不可松懈。明天午后到夜间，全市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极其不均，外出请带上雨具，注意防雨防雷。 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夜间多云见阴，西部北部有雷阵雨，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70%。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间4级，最高气温34度，最小相对湿度4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关注一下明天的生活气象指数。明天早晨风力不大，能见度一般，晨练指数为2，比较适宜户外晨练。明天白天的气温在25度到34度之间，穿衣气象指数为7，适宜穿薄短袖类服装。明天白天天空多云到阴，光照一般，紫外线气象指数为3，紫外线照射强度中等。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对话文艺作品重量主创，探访台前幕后独家故事，新鲜专业好听，众星闪耀，一鳞过招。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 FM87.6 演艺群英会。 本节目奖品是由话剧捕鼠器提供的演出票4张，推理女王阿加莎·克里斯蒂经典作品连演66年经久不衰，英方导演指导，独家授权中文版，7月5号到8号北京保利剧院原汁原味的英伦呈现。作为曾著有《东方快车谋杀案》《尼罗河上的惨案》等经典推理小说的推理女王阿加莎·克里斯蒂，最著名的舞台剧《捕鼠器》于今年迎来全球首演的66周年，它也是全球有史以来连演时间最长的舞台剧。作为大陆唯一授权的中文版演出，此次由英方导演丹尼斯·希尔维执导的话剧《捕鼠器》也力求为京城的观众们带来原汁原味的英伦享受。捕鼠器7月5号到8号将登陆北京保利剧院。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演艺群会876，艺术的艺，开会的会，数字876，在后台留言标注话剧捕鼠器，加上您的观剧心愿和姓名电话，就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幸运听众。快点行动吧。来自于黄燕卓导演的话剧《一夜一生》，讲述了在一座废弃的老剧场，一位年过七旬却对剧场不离不弃的看守者和三个各怀目的夜访剧场的怪咖，他们之间不约而同的遇见，发生了一件件怪事，人物之间也因此发生了微妙的关系。每一个主人公的尴尬境遇，或喜或悲，在这个魔力的剧场里，他们感受到了莫名的悲哀，却不明其因。今天的演艺群会为您介绍最令人惊声尖叫的话剧《一夜一生》。欢迎收听演艺群会，大家好，我是一丹。今天为您推荐一部话剧，叫做《一夜一生》。那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几位主创，第一位呢是这部剧的副排导演谢天，欢迎谢天导演。 大家好，我是谢天。 第二位呢是在这部戏当中饰演的是宇哥这个角色的青年演员邓帅，你好。 大家好，我是邓帅。 另外一位呢是饰演钱老板的张弛，欢迎张弛。 主持人好，大家好。 我们今天聊的这部话剧叫做《一夜一生》。这部话剧呢是黄燕卓导演的又一新作。刚刚我介绍了，今天我们来的是一位副排导演啊，副排导演是谢天。谢导说说啊，这部戏是第几次副排了？ 这个戏副排第多少次我有点忘了，但是这个戏已经 四年了。还是很多次了。 对，已经四年了，是2014年的戏。 怎么想到现在又重新搬上舞台再给大家来演绎？ 对，因为这个戏一直在繁星戏剧村上演。它这个戏呢本身综合性比较高，里面有戏曲，然后是话剧的形式呈现，然后里面还有歌舞，好多，其实这个比较热闹。然后呢本身故事又是讲一个士官，一个剧场的守护人的故事，它讲的是一个坚守和传承，这个主题也很好，所以说还比较受到大家的喜欢和欢迎。于是这个戏在4年间其实是很多轮的在上演。 这部戏呢其实是黄燕卓导演应该说他一贯的作品当中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品。因为黄导的戏基本都是属于把古典的这种戏曲元素融入到现代的都市题材当中去演绎一种很特别的或者叫先锋话剧的感觉。这部话剧叫一夜一生，也挺特别的。我挺想问问这个名字当时是怎么起的。 对，就是因为在起名的时候，这个在首排阶段其实起名还起了很长时间，就是我们当时想了好多的名字。 对，谢导不光是我们副排导演，也是我们剧中那个老刘的扮演者， 就是首排张弛也在，就是当时我们真是想名想了好久，还提每个人还都想，然后到时候报上去。 一开始的名字就是叫一夜一生吗？ 我和很多有一个跟叶医生排那个排名差不多的叫我在你 身边, 啊， 对，我在你身边，因为他这个里面本身这特别适合广播，因为就是我在你身边。然后就是他这个最开始想名的时候为什么要叫这些名呢，是因为他本身这个跟故事都很搭，就比如说他这里头，比如说它里面有好多就讲前世和今生的一些事儿，就比如来到一个剧场里面，然后呢可能是有一些，就比如一个女博读戏剧的女博士，然后呢她的前世呢可能是一只好听戏的猫。所以说呢，就比如说就是你会带着你所有的这种，比如你所有的兴趣可能都跟就是一些莫名的因素有关系。最开始有一个名儿还叫我在你身边，但是后来就觉得因为是三个闯入者在剧场待了一夜，然后对剧场黄导老自己说一句话，说他觉得一夜一生这部戏是他给戏剧人的一封情书。确实是因为他这里头好多的东西跟这个剧场啊都有缘分，无论是这个比如说故事当中的这个戏迷，就比如说这些好听戏的动物，还是讲演员，比如说许仙的故事，就比如说一个演员，然后或者讲这个演员塑造的角色在台上形成的这种戏魂，就是你演一个角色演得好的话，这个角色是会留存在观众心目当中。然后黄导把它拟人化了，就是比如说他说这个，就比如说你演的包公，这个包公比较深入人心，他就会有一个这个戏剧的魂儿，就比如包公的这个魂儿会留在这个剧场里，就是很多意象性很强烈。后来就觉得这一夜让你能感受到一生，所以说就取名就叫一夜一生，觉得更符合这个 更贴切。更贴切。咱们就来说说这几个角色哈。刚刚其实谢导说到了这里边涉及到了三个角色，这三个人其实是无意当中闯入到了一家剧院里，然后 其实是四个人， 四个人， 就是三个闯入者和一个坚守者， 和一个坚守者。今天我们来到现场的这几位应该是属于三个闯入者之中的三位 啊。没有，还有一个女博士，我其实扮演的是那个坚守者。然后他们俩是， 对，我们是闯入者。 闯入者啊，说说闯入者的身份吧。邓帅先说说，饰演的是宇哥这个角色，这是一个什么样身份的人？ 宇哥呢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然后身上他同时有两个点，一个点是他有绝症，然后还有一个点就是他害怕光，然后在面对光线的时候他是没办法发出声音的。然后他本身呢又是一个喜欢音乐的这么一个男孩，然后他特别想要去表达自己想要歌唱一些东西，但是他又无法在这种光线的地方，他又进行不了这件事儿。然后自己的时间呢等于说又有身上又有绝症这么一个点在，所以他的时间又不多了。所以他希望来到这个剧场里面能够给自己办一次演唱会，可能这个演唱会他自己本身也没有说想好要去怎么去做，只是想先去试着去努力，然后来到这个剧场以后发生了所有在剧场的这一夜里面的事情。 就是说他其实来到剧场的目的是为了给自己开一场演唱会， 对， 在自己即将剩下不多的余生当中能够实现自己的一个夙愿。 对， 结果呢来到这儿之后发现了很多，或发生了很多，也看到了很多跟他想象当中不一样的事情。 对对对， 这是宇哥。我们再来说说钱老板张弛饰演的这个角色。张弛说说这个角色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包括他的身份是什么。 他是一个地产商的开发商老板，他是个老板，就是所谓的人们眼里的就是认钱不认人啊，就是一切向前看的那种一个人。他来到剧场主要是因为这个地方可能得到了小道消息，这个地方 要拆迁 或者要盖 CBD 商圈、 哦、 所以他来这个地儿说白了他是来踩点儿来了、是一 个就是就 抱着利益， 对，抱着利益就来踩点来了、嗯、没想到他，因为他首先是个唯利是图的这么一个人，他可能不相信一切的就是那些东西， 他不相信真情，不相信坚守， 对，什么都不相信、嗯、他只有钱才是最重要的。 嗯， 然后呢他也是通过这一页，然后让他其实最后也没太改啊，但他至少他相信了，就是啊，是有那些 人间是有真情的，尤其是有坚守这件事儿的，是有情怀的。 对对对对对。 嗯，其实改变这些人想法的，我觉得是一个最重要的人物，就是我们谢导所饰演的这个角色坚守者，是吧？ 嗯。 他应该说是让大家真正对戏剧这个行业或者对舞台发生观念上改变的这样一个人，是吧？ 嗯 嗯， 其实对你说这个是其中一个层面，但是他能量其实实际上没有那么大， 嗯， 因为他不是一个坚守者改变了三个闯入者的故事， 嗯， 他有点是虽然是两个不同的立场，但是其实都是在被改变，因为他这里有前生的问题，就比如说老刘虽然是坚守者，但是老刘其实和戏魂之间发生的故事也在改变老刘，但是和这三个人之间可能也会有一些有一些元素，但是其实并不是他们仨改变了老刘，也不是老刘改变了他们仨，其实都是独立的故事。 就是说其实这里面涉及到了很多层次，比如说第一个层次是三个闯入者然后碰见了一个坚守者、 嗯、 但是其实这三个闯入者在碰见坚守者的同时也碰见了，这里边戏里有个特别的设置叫做前世啊， 对对， 和他们有着很渊源很深厚的戏魂，是吧？ 对， 这个是对他们来说改变比较大的，那就是说其实有点像梦中梦的一种感觉的设置，是吗？ 对，他这个逻辑呢，就是不是他不是一 v 三的逻辑，他、 嗯、 有点像什么，有点像绿野仙踪或者是西游记、 哦、 就是凑齐了四个人，然后咱们组队 砍怪，就是经这些东西，你知道吗？等于这四个人呢碰到一块以后其实都是在经历前世，而不是、 嗯、 不是这种互相产生， 应该是自己的前世改变了自己的今世 啊、对对、 嗯、 是吧？ 但是就是他们四个遇到以后呢，完就一块就是 嗯， 就是都开始组团一块经历， 嗯， 一环一环的。 所以大家听到这儿就会觉得这部戏其实是一个非常异想天开的，或者说是非常脑洞大开的一部话剧。嗯、所以呢，被观众称为是叫做剧场奇妙夜啊，这个夜晚非常的奇妙、 嗯。 还有人说是最令人惊声尖叫的话剧，就是说特别有趣，这个话剧非常有喜感。我们先请导演说说哈、啊，就是它的喜感表现在哪些方面？ 啊，对，因为它本身是悬疑喜剧，它的悬疑来源于这部戏很有意思。因为你最开始刚看的话，我有很身边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戏很应景，因为它本身讲的就是一个剧场的故事。然后大家要来看戏的话，其实本身这个环境就是在剧场里，当然它不是环境喜剧，但是我就说它这个、嗯、它是有一点这种，就是比如说到剧场里看戏，完了这个故事一开篇就是讲剧场。你就会觉得啊、很身临其境， 嗯， 所以说呢，他最开始呢有一些，而且他又讲前世啊或者今生这种，本身就是一个剧场的夜晚，首先这个主题就比较悬疑了， 嗯， 就你想一个剧场，然后夜晚，尤其我是从小唱戏的，我知道有的剧场是要开台的，就比如说这种，其实剧场是一个很神圣的地儿，或者是很。 嗯 很有一些味道或者有故事的这么一个地儿吧。如果是你想一想，设身处地，你一个人在剧场夜晚很空旷， 其实挺害怕的， 就挺害怕的， 惊悚的感觉。 对，但是其实他故事讲、哦、这个讲故事的方式呢，就又都很有包袱， 嗯， 就是喜剧成分很多，就是都很有喜剧逻辑吧。 嗯， 所以说他就是悬疑喜剧。 他这个包袱体现在台词上是吧？ 台词和剧情、 对 剧情 会有。 嗯，对，我觉得各位演员是不是在黄导的戏当中，你们被开发了很多幽默的、搞笑的这样的天赋，是吧，张弛？ 对对对对对，黄导也是，就是说白了，就之前我们也合，除了医生之前，我们也合作过嘛。 嗯， 他可能了解，就是我们每个人身上的 特质， 每个人对每个人的喜剧的包袱的点都不一样，他会通过我们个人的条件来去给我们写相应的一些词儿，来让我们去展现出来。 嗯，那就在这儿，我做一个坏人吧，还是得有请两位演员现场给我们抖个包袱啊，让大家去感受一下。我们先让两位演员现场给我们抖个包袱。你们俩的对手戏多吗？张弛跟邓帅， 就那个电影那段吧。这个应该是他们两个最有包袱的那段了，是不是？ 啊， 就咱就说一段抛砖引玉，完了希望观众能够到剧场里面去看我们这个戏吧。对， 得给个面子乐一下啊。 好了，谢谢。 谁先说？ 小伙子， 小伙子，听我的啊，不能跟他去啊。他先讲一下大概什么意思，就是我们不是被困在这个剧场里了吗？然后我们想出去，发现怎么都出不去了。这个时候呢，这个老刘就是这个监守人说，那我就试着带你们出去吧。于是发生了接下来的一段故事。小伙子，听我的，别跟他去啊。 怎么了？ 这老头不会什么变态杀手吧？啊，把咱们仨骗到地下室，当当当剁成肉酱，拿咱们仨做实验。你看没看过一个电影叫人体蜈蚣？ 那是电影。 生活有的时候比电影更可怕。 你们走不走啊？ 哎，听我的，别跟他去啊。 咱们三个人，他一个人，你怕什么呀？ 要不说你年轻的社会经验太浅。你看没看过一个电影啊？就立方体 Q 吧，那都是机关，人家进去那脖子卡那儿，那根本动不了。还有个电影叫大逃杀，日本的。嘿，你乐什么呀？ 你看过的电影真多。 我说的是电影的事吗？太好笑了。 你就最后这个笑太好笑了。 对，你就这个笑太搞笑了。 其实还好，因为黄导本身他这个他的戏的好多喜剧元素是源于就是这个时候不应该出现这样的事儿。 嗯，他会比较出乎意料。 对， 一定要在整个的逻辑里面，你去再去听这个东西，它才会有那个点。 对，但是刚刚这两位一上来的这一段哈，虽然可能我们对前因后果还需要有一定时间的了解，但是其实也能感受到啊，就是这部戏其实真的是复白了很多遍，大家非常的用心。而且呢，我其实知道黄导这个人，他是一个有点强迫症式的导演啊。这么说，黄导不要生气，因为他确实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导演，他对每一个演员。就他在台上的每一次的展示，他都会有无数次的这个推倒重来，推倒重来，因为他对那个节奏要求特别快，是吧？这个我觉得副导演谢天最有发言权了，是吧，谢导？在跟黄导的合作过程当中是一个怎样的感受？ 黄导对很多事情要求比较严苛，而且黄导的戏，我觉得最大的特征是，就是综合性很高。因为本身我跟黄导都是中国戏曲学院毕业的，就是戏曲本身就具有综合性、写意性和程式性这三者。我觉得黄导的戏很多时候对这些的，尽管他排的是话剧不是戏曲，但是我觉得他这些元素其实在他的戏当中都是具备的。然后真正排练过程当中，这基本上大家排练的时候对很多东西的要求都是一致的，要不然也不可能在一块合作。 这是你跟黄导第一次合作 啊？我只跟黄导合作过《一夜一生》这部戏。 哦，就是四年前就开始合作到现在吗？ 啊，对对对。 哦， 因为本身我是学戏曲出身的，这个戏有很多的戏曲元素，所以说我们才能在一块合作这个戏。 这一次排的这个《一夜一生》跟四年前首演有怎样的一些差别或者不同之处？ 首先演员不同，有很多演员都换了，因为四年间嘛，肯定不可能就是一直是一波演员在演。 因为大家知道黄导跟谢导都是学戏曲出身的，那这次我们的演员呢，他们是不是需要具备舞蹈和戏曲的功底？ 对，这个特色是很强的，因为他这轮在演的话，其实是都是戏曲演员出身。 哦， 就是这个戏曲的可看的程度就很高了。 戏曲演员大家都是生旦净丑是吧？都是哪个行当的？我问问张弛吧。 我也是学戏曲的。 哦， 我是唱老生的。 看不出来，这么白净的一个小生怎么能唱老生呢？ 老生 啊， 嗓子好啊。 啊， 不是，但老生。 既然你都说了嗓子好，就要必须要给你一个机会，来现场给我们唱两段吧。 我说完，这老生不是说他那个年龄老，其实主要老生主要是指那种结了婚成了家以后的男人都是归为老生，因为长胡子了嘛。就男人会成长以后成熟就会长胡子嘛。那你像古时候，那可能有的时候20人就结婚了，或者十几岁结婚，那也会就是都归为老生里。 所以你饰演的是个老板的角色。 对。 其实跟你本身的素颜的形象差别还是挺大的。 对，也是要塑造嘛，因为我毕竟我长得不像个老板，是吧？也没是那个，就是要塑造这种老板的这种形象嘛。就是 我们大家可能还特别想知道演员就是他背后的才艺，所以还是希望张弛能满足一下听众的愿望啊。我们大家来唱一段老生。 我觉得那我给大家唱两句啊，见笑啊。将生儿 来只在大街口，尊一声国王宾朋天从头，一不是响马宾则口，而不是待人那把城头，杨林与我来怎的斗，因此上发配到登州，舍不得太爷的恩情厚，舍不得衙役们中班头，是难舍街坊四邻与我的好朋友，舍不得老娘啊拨了头。 太好，起的有点太低了，没把你嗓这个好这个亮出来。 是我下回再起高， 再唱个嘎调来。 那一会儿你就不是唱一段是？ 哎，我发现你们这几个人在一起就脱口秀了是吗？ 倒还好，我们平常生活中喜欢互损一点。 哦，是吧？你们都怎么损对 方？因为我们都是损人不利己的人。 人间不拆，你们都是拆的人是吧？ 对，我们都是拆的人。 对，那说说你们平常都是怎么相互损的呢？这个谢导有什么样的外号吗？ 谢老板， 谢教授，谢教授，谢老师，就是他的知识非常的渊博。 嗯，那张弛呢？张弛，你们都在这个幕后怎么去称呼他？ 张弛就是人品好，大家反着听就行了。戏好， 就是特别实诚一孩子是吗？ 没有，张弛是张弛比较有才华。 嗯， 首先大高个儿。长得白， 不要夸我的颜值， 就是他符合一切就是帅哥的标准，但是就是不是帅哥，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也挺想问问张弛，当时怎么想到学老生呢？ 就因为我是从小，我们都是从小学的嘛，科班学的，六岁那会儿学的，可能就是嗓子好一点，因为那会儿还小孩嘛，嗓子好，所以那会儿统一都我们那一届啊，统一都学老生。就那会儿好像八个男孩还是六个男孩啊，就同学都学老生，学了一年两年以后开始分行当了，就可能有的发现就是这可能嗓子不行，但是他身上好，可能学武生，有的可能就是戏特别好，像谢老师这样的可能就会学丑之类的，有的可能比较粗犷的时候会学花脸，就是通过我们自己的就是学老生以后慢慢的就看我们的发展嘛，去选行当。我可能一直就是嗓子好一点，然后也没什么其他特色，你知道吗？就一直学老生了。 我也很好奇黄导为什么在这个戏当中会用扎美案这样一个很特别的选段，是因为他觉得因为根据大家每个人量身定做才把这样的选段放进去的吗？ 这个应该是他自己的思想，跟这个好像还真不是量身定做，因为扎美案本身在戏曲当中就是他是花脸的唱腔，但是我们这个原排演员里面其实是没有唱花脸的，你看张弛学老生出身，我是学丑，这个可能是因为他当时要写戏魂的这场戏，他觉得包公的这个形象首先比较深入人心，就比如大家都知道，就是戏曲舞台上有包公这么个人，然后呢就是在历代的这个戏曲表演艺术家呢又把包公这个角色呢塑造的比较脍炙人口和深入人心，他就选了这么一个角色，然后包公的戏里面呢最深入人心的就是铡美案的这段唱流水，对吧？所以说他可能就选择了这段，其实不仅这一个地儿，还里面还有卖水的部分。 对，我们接下来下半时段跟大家再一一讲解一下黄导的这部一夜一生当中戏曲元素在现代话剧当中的创新式的应用。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演艺群会，我是易丹，今天为您介绍的是来自于黄燕卓导演的一部复排话剧，叫做一夜一生。接一段广告，一会儿见。

哎，大家好，我是邓帅。 嗯，另外一位呢是饰演钱老板的张弛，欢迎张弛。 主持人好，大家好。 刚刚我们在上半时段当中，请张弛特别为我们，应该说是演绎了一下他所饰演的这个角色，同时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因为他是学老生出身的哈，特别为我们演唱了一段。那作为演员邓帅来说哈，因为你其实属于这个团体当中的唯一几个没有学过传统的这种戏曲呀、啊。 对。 这种科班出身的这样一个演员， 对对对， 那相比较他们来说，你再去接触这样的一个戏，再去排演的话，会有一些挑战或者压力吗？ 压力肯定有啊，相形见绌吗？就是你跟这样的演员在台上的时候，观众其实也会很明显的会看出一个差别来。做这个事情，你还是要尽量的去学嘛。 嗯， 虽然咱们不是从小学，那你还是能在私下里的时间，或者说在排练中，能请教的时候多请教，然后能模仿的尽量去模仿嘛。 那黄导会有要求，就是每一个参演他这部戏的演员都要学一学戏曲吗？ 会的，会的，这个一定要要求的，就是我们一定要做训练的， 嗯， 就是一定得有训练。嗯， 那你在这个戏里，就是因为你们是三个闯入者之一嘛， 对， 那其实你在这里边饰演的这个角色，他需要有一些戏曲方面的表演吗？ 会有的，会有的，都会有，就是像刚才那个谢老师说的，卖水，包括这个。就你刚才那扎美亚那两段唱都会，我们都需要做。 那就是说，其实这部戏对于你来说还是有一定的挑战。 对对对，一定是挑战的。 那我再想问问谢导啊，就这部戏当中对你来说压力最大的或者挑战最大的难点是什么？ 我觉得刚才帅说的那点挺好的，就它首先是个话剧，它只不过是有戏曲的元素，这里面肯定要有唱戏的部分，所以说这个戏在排练过程当中，比如说没学过戏曲的，在排练的这个过程当中就要去学习。我觉得挑战，每部戏都有挑战，因为你塑造一个人物，你要像这个人物，其实就是一种挑战嘛。因为你要工作，你要把这件事做好，其实本身就是挑战。我觉得他这个戏最难的是，综合性很高，就比如说里面你要跳舞，你要唱歌。你要唱戏，你还要演戏。我说这个演戏可就是话剧，它每个部分都是不相同的。但是这种东西呢，要集合在一个演员身上， 对，穿插到一起， 对，其实这个挑战是极大的。首先从这个硬件上来讲，就比如说你身上要具备很多能力，然后呢，这个戏呢又是讲来世今生，比如说他来回穿越，我们每个演员在剧中基本上都要塑造五个角色， 哇。 就是这个 演员演五个角色， 一个戏里头你要塑造五个角色，然后你还要用很多种艺术载体去呈现它。就比如说有的部分是要用戏曲呈现，有的部分是歌舞呈现，然后就是你要知道这个东西其实挑战是蛮大的，而且在一部戏一个半小时之内你塑造五个角色，然后这五个角色你还要都让观众相信，这个其实就是这个戏的难点， 你还得让他们相信，还得演得像啊， 对， 这个就比较难。刚刚其实说到了，这个是一个综合性的这样一个话剧，虽然它是现代话剧的表现形式，但融入了很多传统的元素在里边，尤其是戏曲元素在里边。那我也挺想问问那个谢导的，就是因为我听说咱们这部戏当中，有很多特别有故事的这个舞美设计，比如说一盏灯、一只猫，每一个人物和元素它其实都有自己的一个故事和设定，这个是一个伏笔是吧？也是这一次创作当中很重要的一个特别的设置。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戏黄导之所以能说他是给戏剧人的一封情书，是因为我觉得他还挺包罗万象的，无论是这个故事的呈现啊，还是这个主题的设置，你看他这里面的故事有讲这个女演员和灯之间的故事，讲的其实舞美的部分，然后呢又讲了一堆爱听戏的小动物，他很多这个点我觉得找的都很准，然后就比如说演员和灯，然后还有比如说戏迷，其实大家一般听说的都是戏迷，但是一个动物都爱听戏的话，其实它这里面寓意有很多的，比如说讲到了舞美，讲到了演员，讲到了观众，其实他为什么是给戏剧人的情书呢？是因为他真是把戏剧人的所有的这些，就是大部分的这些能想到的元素都包罗，都表达了。 其实刚刚也聊到了一个话题，就是坚守这个话题。上半时段我们其实也特别给大家介绍了《一夜一生》，讲的就是三个闯入者和一个坚守者的故事。这个坚守者他是怎样的一个坚守者？谢导饰演的是这个角色吧？ 啊，对， 嗯、 就是， 你在第一次就是饰演这个角色的嘛？ 对对对对， 就是、首演的时候， 四年我没换过角色，就一直是这个角色、 哦。对，演员其实他最幸福的一点是他虽然演的是同一个角色，但每一次体会都是不一样的。那谢导说说这一次吧， 嗯、 这一次就是再去体会这个角色有怎样的一个感受？ 他是讲一个看守剧场的老者，七八十岁了，在这个剧场看了50年，然后这个剧场已经破落了。 嗯， 就是已经就是50年，你想这个剧场它肯定是已经老剧场，老旧剧场，然后它又身处在一个繁华地段，可能随时都要被拆。这个很简单，就是一个老头守着一个剧场，但是我觉得它背后或者它所象征的东西其实还蛮丰富的。就比如说这里面有戏曲元素，然后我个人是学戏曲出身的。其实最开始我接这部戏的时候，黄导跟我说他想写一个人守着一个剧场的一个故事，我就觉得哎，好感兴趣，因为学习传统艺术，就跟这个故事的内核有点像。其实就是，尤其在中国现在这种经济高速腾飞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守护着传统艺术，它就是一种坚守。 嗯， 所以说 其实也比较难的，在这样一个时代当中，可能很多人不大了解啊，因为小剧场话剧，相对来说它的受众是非常的小众，而且其实对于这些演员和导演来说，经常都是属于赔本卖吆喝的状态，不怎么赚钱，但是他们却愿意坚守这一方小舞台。 就是热爱，就是热爱。你就比如说，我从6岁开始学戏，其实我小时候也。不爱，我小的时候学戏那天天挨打，然后就觉得这个东西可苦了，而且对这个东西也不知道什么叫好什么叫不好， 嗯， 就是没有概念。但是等到我长到13、14岁的时候，我是学了，都已经学了当个8年戏，长到14岁的时候，我突然间有一天觉得我爱听戏，就是我就比如说一周不听我就觉得痒痒，就比如说心痒痒，就觉得哎，就感觉就那个时候就感觉自己好戏。后来再长大一点呢，比如说上大学了，20岁了，就知道什么叫好戏，什么叫不好的戏。然后呢，再长大一点呢，比如说读到研究生阶段呢，就开始研究这些东西。其实它都是一个过程，就是随着你自己的成长，你对这些东西的认识越来越丰富，越来越深刻。我觉得反正就是热爱了，就是随着这些年走过来，就是就像你刚才说的，它这个东西可能很小众。但是它不是一直小众，尤其我不说小剧场的话剧吧，但是戏曲当年可是很大众的，尤其在民国的时候，那基本上呢就因为当时只有这一种艺术形式。 嗯， 但是等到后来呢，比如说电影已经风靡了以后，其实影视或者是现在网剧在一风靡，就大家可能去电影院都少。 对，他的选择的娱乐的方式特别多了， 特别多了，所以说自然而然的分给他的比例就会小。但是如果我是一个普通老百姓的话，我可能也不会接触到话剧和戏曲。 嗯， 因为你身边没有这样的人的话，你没有渠道去了解。 对， 所以说，但是你要看电视，你基本上一成家你就知道哦，家里有电视。但是你很少，现在很少有人走进剧场。但是在这儿呢，其实我也想为剧场艺术说一句话。我是觉得每种艺术形式是不一样的。你真实的看演员在你面前的表演，无论是戏曲也好还是戏剧也好，它跟影视其实是不一样的。看着人在你面前表演和看着那个镜头里面的人在你面前表演，其实那种感受是不同的。 嗯， 如果大家能听到这段话的话，其实我觉得你也可以丰富一下你自己生活接触艺术的方式，或者是去看看戏啊，或者是去看看音乐会啊。其实我觉得剧场能带给人的还是很 直观的， 对对对， 很直观的。我们可能通过电视也能看到，或者是比剧场里还要最佳的角度去看到这场演出，但是那个可能是通过镜头的方式去展现，你可能对它的感受不是那么特别的明显，特别的有感觉。但如果你去到剧场，它是有一种气场在的， 对， 然后你会被那种气场所吸引。这可能就是为什么很多的小剧场的这些热心的观众，他们为什么会经常去小剧场看话剧的一个原因，就是他觉得它是有独特魅力的，有一种吸引力和一种过瘾的感觉在里边。来自于黄燕卓导演的话剧《一夜一生》，讲述了在一座废弃的老剧场， 一位年过七旬却对剧场不离不弃的看守者和三个各怀目的夜访剧场的怪咖，他们之间不约而同的遇见，发生了一件件怪事，人物之间也因此发生了微妙的关系。每一个主人公的尴尬境遇，或喜或悲，在这个魔力的剧场里，他们感受到了莫名的悲哀，却不明其因。今天的演艺群会为您介绍最令人惊声尖叫的话剧《一夜一生》。当时说说你对于话剧的感受，就是你觉得戏剧给你带来最大的感受和吸引力是什么？ 跟那个谢导一样嘛，我们都六岁学戏嘛，就等于我们从小是说白了是在舞台上生活一样。从舞台上，就舞台也是分大剧场跟小剧场嘛，我们基本戏曲都是在大剧场演，像我们这爷医生都是小剧场话剧嘛。其实小剧场刚最开始没演的时候，或者是刚演的时候，最感觉难受的就是我一抬眼皮，观众就在我的脸上，因为我们坐得很近，就我们演员就离观众就很近，这种感觉刚开始会让我就是特别的难受和特别的出跳，因为你演戏发现有一双眼睛在你的面前盯着你。但后来演习惯了以后，完了又发现小剧场的魅力在于什么呢？就像刚才谢老师说的一样，它这个艺术形式是不一样的。首先我们离得更近，我们的气场更近，就好像同比，就是你在电视上看到一个人拿着枪指着另一个人头，跟你眼前看着一个人拿着枪指着一个头的感觉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也就是希望大家能多走进这种，甭管是大剧场小剧场嘛，多走进剧场来感受一下演员当时，因为演员演十场他十场肯定是不一样的，这个东西这个戏肯定是不一样，所以希望大家多那个能走进剧场，就给自己一次喜欢这个话剧的这个机会， 就是真正近距离接触一下这个话剧舞台。我们再问一问邓帅吧。邓帅也是演过好几部话剧了。 对对对。 你对话剧舞台有怎样的一个感受？ 因为影视舞台都需要像张弛这样的小鲜肉，所以 你不要捧 像我这种，我就到不了。 这现在是在挖苦我，不是在表扬我。 我觉得吧，是因为我本身，我们大学的时候，你在学习的专业更多的都是说舞台表演。那毕业了以后，我也更喜欢舞台带给演员的这种冲击力。比如说因为我们可能在刺激观众的同时，当最后你在谢幕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我们在接受观众给我们的掌声， 对， 然后那个瞬间，那或者说那个时间里面，可能是所有演员所有舞台演员都最喜欢的那么一个时间点，所以我对这个东西可能是永远无法放下吧。我觉得在那个时候会觉得有一种光荣感，或者说有一种成就感，对，喜欢这个东西。 你每场看的演出都是新鲜的，都是鲜活的。 其实这个戏《一夜一生》这个戏，有真的有很多老观众，就是有甚至有的20刷的，就是看了20遍。 哦， 就是 这20遍都是为了看谢老师？ 没有，没有，是看这个戏好吗？是看这个戏。 有这么长时间的观众看了20遍，那相当于是从4年前就一直在关注。 对对对， 一直到现 在，就是4年前就开始看，然后每轮演他都来。 哇， 因为他 你有没有采访过他？ 啊，对，就是不，他老采访我，就这样的观众老采访我，就觉得说，而且有时候观众，我是觉得他这个。就是你看影视剧啊，其实有的时候是没有互动的。但是你看这个，你看真实剧场演出的，就是首先你会觉得你看你在接触艺术，你也是艺术本身的其中一部分。就比如说你比如说看这个戏，你给台上的叫好，或者是有时候台下观众的态度会影响台上观众的那种兴奋度，台上观众台上演员的兴奋度，其实这些就是你会觉得整个这个艺术创作过程当中，你是观众的话，其实你是在参与，而不是你看影视的话，那当然现在影视也能参与，因为弹幕嘛，就是你上去也可以聊嘛，那边演你跟一堆观众在这聊，其实都是一样。 对，但是他那个感觉是演员看不到的， 啊、 演员他现场演的时候他是看不到的，但你们就是最大的不同是你们可以跟下面的观众的眼神是可以近距离去交流和接触的。 对的对的， 嗯， 尤其是戏曲，你戏曲还讲究叫好这种事儿，就是你叫好叫腰眼上，那如果这那演员就顿时就感觉哎呦我这个天。但是如果你叫的特别看劲儿，比如说演员这儿一下卖这个绝活，你把底下那好喊的特别看劲，其实就是台上会演的更好，然后台下会更过瘾、 嗯、 其实这种互动啊和这种互相就一块儿在这个剧场整个这个空间把它催到那种状态，其实是 非常过瘾的， 对，是非常过瘾的。 嗯，其实在上半时段我们的谢导还特别讲到了这次我们在戏当中特别加入了很多戏曲元素，刚刚除了说到的是铡美案还有卖水啊，卖水其实大家非常熟悉这样一个唱段、这出是里边的那个唯一的一个女主角女博士她来唱的是吗？ 啊，不是，是我们、哦、就像刚才邓帅说的，是我们集体一块儿的，所有人都参与，因为这个东西、哦、我们这个就是这里面最牛的一点，就是它所有的这种部分都是所有人都参与、嗯、而不是一个人比如说到这儿来展示这一段完，另外那你就这人会就行了，但是不是、 哦、 我们这是所有人都要会。 哇，那我觉得你们压力会很大，而且你还得跟得上、 嗯、 啊。比如说，真的主角在演的时候，你们还得跟他要硬核上啊，不能差特别远。还有就是恶搞《新白娘子传奇》里的那个渡情是吗？ 是游湖那场。 嗯 对，就是游湖借伞这一段，讲许仙和白娘他们、嗯、白娘子他们相遇，然后用了《新白娘子传奇》，当然他这个呈现还是用那个戏曲，就是因为戏曲里有《白蛇传》， 嗯， 有这出戏嘛，大部分还是讲这个故事。然后呢， 嗯、 白娘《新白娘子传奇》有点像借喻，就是这种就是旁类借过来用一下，会有一些喜剧的成分在。 嗯，这次演出的时间是哪天？ 再演好像是七月十八号开始，好像为期一个月，嗯， 演四周， 七月十八一直演到八月中旬，相当于演了一个月 ，对， 一个月四周，一周演几场？ 一周是每周 六场， 然后周三到周六应该是晚上场，每天晚上七点半在繁星戏剧村，然后周六周日呢下午有场，下午是三点。 哇，我觉得你们这个戏演的频率非常的高、 嗯、 或者说演员会很辛苦吧，很紧张。 对，我们这个戏对于演员来讲是个减肥戏，因为特别的累， 靠这个当健身卡用的，靠这个戏， 因为特别累，里面就是因为太 对，你想一个人五个角色他得换多少妆， 对，你就来回换妆就很累，然后呢你塑造不同的人吧，完还得用不同，比如说这会儿唱歌了，过一会儿跳舞了，完再一会儿唱戏了、 嗯、 你这真是。 最后了，我们的节目马上要结束了，咱们再说一下这部戏的演出地点。 演出地点是在宣武门繁星戏剧村。 嗯，宣武门繁星戏剧村是从七月十八号开始到八月十八号，整整一个月的时间。 对， 然后每个星期是六天六场，都是我们这些演员吧，不会有 ABC 三个角色的这个 啊？没有，就是四个固定的演员这一个月。 嗯，好， 没有。 也期待着大家去感受一下这部叫做《剧场奇妙夜》的一夜一生。最后，三位主创再用一句话，给我们听众朋友，包括一些一直在关注你们话剧，尤其是《一夜一生》曾经刷过20场的这样一些观众朋友，为他们再送上几句话吧。 好，希望大家多走进剧场，多关注戏剧，尤其是希望大家欢迎大家来看我们这部《一夜一生》，会给您带来不一样的感受。谢谢。 啊，谢导的这句话实在是太白开水了哈，或者就是 官方了， 对，太官方了。 你给我打个样， 打个样的， 都来啊，来串门来啊，你这很随意嘛？ 你这也没让我燃啊？ 啊，没燃， 没燃，没燃， 你没燃， 大点声， 观众已经燃起来了。 别空手来啊！ 别空手来，那你们也得回礼吧，是不是？ 对对， 你们回什么礼呢？ 好好演， 在舞台上的热情， 好好演， 回馈观众， 就是回馈观众。 是不是应该跟他合个影啊？像张弛这样的演员， 嗯， 哎，我是憋镜头憋坏了都。 那合过好多回影了，对，这你想他20刷，至少得照了15、16次了。 嗯， 但我说实话，其实还是挺感谢这些捧场的观众，然后热爱戏剧的观众，他们真的都很。超可爱。 我们这场戏还特别有一个叫做实验话剧，是吧？ 对，它是一个实验话剧。 哦，为什么叫实验话剧呢？它跟平常的话剧有怎样的不同？ 因为首先实验就是可能之前这样的类型比较少， 嗯， 所以说它才能谈到实验嘛，就是我尝试着做一做这样的。再有一个，这个可能跟黄导自己他没做过这种风，在这个戏之前没做过这种风格的戏，也有很大的关系吧。 那我们也很期待哈，这部《一夜一生》再一次在繁星戏剧村上演，再次带给听众朋友不同的、全新的这样一场演出。好，非常感谢三位主创，谢谢。 嗯，谢谢， 谢谢。 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演艺群会，我是易丹，接下来是听听唐耳朵。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安舍怒命，每天对着冲天的麦田。俺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哥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金色的。那天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关爱残疾人，用爱心点亮他们的世界。 大家的环境要靠大家来改变。 我每天自驾车上班，最近啊就不开车了，少点排放。 我是个白领，我们把空调调低几度，少点污染。 我是个工地的工人，我们把土堆都盖严实了，多洒水，少点扬尘。 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一起为北京的环境做点改变。 汇聚古今，夏日飞扬。北京文艺广播与国家大剧院共同推出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主题宣传活动。 Mais tu es parti, fragile vers l'au-delà, et je reste malhabile face à toi. C'est du monde, c'est du monde, comme ça, quand on comme ça, ça mal. Somebody told me that I did not belong there. 参与沙龙，共话戏剧。详情请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和名家大师共赴夏日派对。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